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面倒数第三行看起。佛赐龙王热力成慧，即得八种喜悦心法，何等为八？一无损恼心，二无嗔恚心，三无憎讼心，四如何制止心，五得胜者慈心，六常作利益安众生心，七身相端严众恭尊敬，八以何人故所生凡事，是为八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得无碍心，观者无厌。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，要用现在大家容易懂的话来说呢，就是三种根本的病毒啊。我们人身体这不健康啊，这有很多病痛是从这儿来的，人由六道生死轮回也从这儿来的。如果把三毒烦恼拔除了，不但你身体健康长寿，永远不生病，而且六道轮回也没有了啊。所以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呢，特别强调十善业道啊，特别在这部经上啊，这部经是佛家修学，无论是大乘小乘啊，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，这是共同学习的课啊。离开了十善就不是佛法了啊，而且佛在此地特别嘱咐我们的啊，菩萨何以能成菩萨啊，就是昼夜常念十善，没有间断的思维十善，观察十善，不容许毫分不善夹杂，这就成了菩萨了啊，这就超越六道了啊，就能转凡成圣啊。我们凡夫修行为什么这么艰难？这个十善没有完全做得好啊，纵然做到几分之几，还掺杂着不善在里头啊。我们自己很冷静地做一个深深的反省啊，我们的失误多过十善啊，这样的人念佛都不能往生啊。所以诸位要记住，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呢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我们不是上善，阿弥陀佛纵然慈悲接引我们，那个地方的大众不能容纳你啊，所以你还是去不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十善是多么重要，不仅仅佛家重视，我们再看看所有的宗教都讲到十善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十善业道 是世间所有宗教共同修学的法门。我们怎么能疏忽呢？来生要得人生，要贫瘠十善业道；来生要升天，也要修十善业道。如果不能修十善，还是造十恶业，那三途就有份了。我们的眼光啊，要看得远一点，不要怕死。哪一个不死呢？人都是要死的，早一天死跟晚一天死毫无差别。所以我们不怕死，问题是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这个问题严重了。佛家常说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因果何以不空呢？因果是转变不空，因会变成果，果又会变成因，因果永远在循环，所以它是转变不空，循环不空，相续不空，这是真理。事出世间法的定律，我们真正明白了，觉悟了，绝不贪图眼前这几年的享受，这个享受是将来痛苦的根源。我们能够放下这几年物质精神上的享受，你得来是生生世世永远的安乐。要懂这个道理啊。善行的标准，什么是善？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。怎么样利益呢？自己要做一个样子给社会人看。学佛，佛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样子，我们要能够仿效啊。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，他是王子出身啊，他可以继承王位，他能够舍弃，舍弃他的地位，舍弃他的富贵，舍弃他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他有妻子，他能舍弃啊。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过世间最贫苦的生活，跟我们做榜样啊。他叫我们放下，他自己确实彻底放下了。世尊如是，你再看看新旧约全书，耶稣基督也如是。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也如是。再仔细观察佛家诸大菩萨、祖师大德，个个示现的无不如是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觉悟啊，从这里醒悟过来啊，怎么救自己，怎么救世人，来挽救这个劫难，要以身作则。如果说的是一套，行的是一套，无济于事。 不能转变业报啊。不但不能转变业报，而且我们还有很重的罪业啊。什么罪业呢？破坏佛教的形象，这一条罪业就是等于破活合僧，四众弟子都有份。我们要晓得，决定不能大意，决定不能疏忽。佛家的四众弟子，在家出家，念念为众生，念念为正法救助啊，这样殊胜的大法，今天为什么衰落到这个地步？没有人依教奉行，没有人为人演说啊，为人演说就是弘法利生，依教奉行就是自度啊。啊，依什么教呢？依十善业道。啊，我们大家都修净土。修净土何必要这样重视十善业道？诸位看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啊，佛给我们讲修学的基础，净业三福啊。啊，净业三福里的头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啊。十善业就是指这部经啊。啊，孝亲尊师，慈心落实在十善业道，没有十善业道，你前头都做不到了啊，你不孝啊，不敬啊，没有慈悲心啊。啊，这个慈悲心呢，是对一切众生无私无我的爱心。啊，把十善业道做出来，给大家看了。让他在见闻觉知里面呢有所起悟啊，觉悟他才回头，不觉悟是不会回头的啊。所以世尊这么重视啊，有这个基础才能够修净土啊。净土是大乘法啊，但是我们其他的没有，只有这么一条，念佛能够往生凡圣同居土啊，是净业三福具足这一条少分呐 啊我们修这个法门能成就啊。如果再能具足第二条，啊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这个三条你能够，这个三句话你能做到，你念佛往生呢，方便有余土。啊，如果再把第三条也做到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你往生的是十报庄严土啊！ 啊，修行的根基在此地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里面关于十善讲的也很多。三辈往生，就具足十善法。啊，我们怎么能够疏忽呢？净宗的同学，我们的朝末课诵，早课选读的是四十八愿，晚课选读的是32到37品，内容是什么呢？五戒十善。啊，这里面讲的详细了。每一天做晚课，用它来反省检点。啊，佛教给我做的，我有没有做？佛不许可我们做的，我有没有犯？这样做晚课就有功德了。啊，不是早晚课念一遍给佛菩萨听呢，那有罪过。啊，什么罪过呢？欺骗佛菩萨。啊，早晨在佛像骗他一次，晚上又骗他一次，你的罪过不落地狱，谁落地狱呢？啊，早课是用意是叫我们发心呐，我们要发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心，啊，一样的愿。啊，晚课是检点我们自己的心行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改过自新啊！啊，烦恼里头最严重的是贪欲。啊，我们在这一段讲的也特别详细。啊，嗔恚怎么起来的呢？贪不到才成慧嘛。如果你所贪欲的都能得到，那你就不会起成慧了。诸位要晓得，贪嗔痴是妄念啊，是妄心的，是邪知邪见的。自性里头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很不信，无量劫前迷失了自信啊，长劫轮回染上这个毛病啊，啊，就像这个吸毒的人染上了毒瘾啊，自己总要觉悟。染上这个毒瘾，现在要决心戒除。啊，这个世间吸毒的人戒毒都不容易。啊，这个无始劫以来的毒瘾已经生根了，要戒除它，当然是更难。怎样能戒除呢？佛菩萨教导我们，我们自己这一生修学的经验，证明佛在经论上所教导我们的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只有这个办法，我们才能够戒除这个毒瘾呐，才能回头是岸呐。啊，每一天读经都还不够，要研究讨论，要详细讲解， 一天都不能放过。啊，古时候寺院丛林每一天有8个小时讲经，有8个小时修行。修行是什么呢？反省啊，思维改过自新，这叫修行呐。啊，修行是把自己的过失、把自己的毛病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啊，现在一般寺院庵堂里头，这样的功课已经没有了，都流于形式。啊，形式，所以才叫迷信。佛法原本是教学，流于形式，实质内容没有了，就变成宗教，变成迷信。没有能力辨别是非，没有能力辨别善恶，当然更没有能力辨别真妄。甚至连对自己利害得失都不能够辨别，这是迷惑到所以然处啊！啊，我们自己迷惑，带给社会大众是痛苦啊！一定要觉悟啊！我个人觉悟，个人解脱了。啊，帮助别人觉悟啊，别人也能得解脱。啊，所以诸位要记住一个事实：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啊，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讲，10000个念佛人，真正能往生的2-3个人而已。啊，什么原因？这2-3个人真干。念佛不能往生的没有真干呐。啊，在古代每一个人知道自己修行，所以佛只是讲经说法，从来没有临众共修过。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带领大众打个禅期打个佛期，没这个事情。世尊49年只有讲经说法。啊，修行呢，这修行在个人呐。啊，个人呢，闻经明理之后啊，都知道修行。啊，所谓是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可是到了末法时期，众生根性钝了，烦恼业障重了，不知道修行了。啊，懈怠懒散，这很可惜啊。啊，所以马祖道义和尚跟百丈禅师发心提倡共修，共修什么？依众靠众。啊，儒家所谓的是舍我所事，舍手所指。啊，大众在一块的时候，我们不懈怠就不好意思了。用这个方法，成就了不少人。功德无量啊！啊，个人能够修行成就的，给诸位说，上上根人，啊，中下根人，个人修行成就很困难呐。必须要依众靠众， 啊，这才有大家共修啊，集合同修同学们志同道合的，每一天在一起研究讨论啊，理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了啊，我们才有能力应付这些复杂的思想啊，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得清净心啊，生活在一起，互相协助，互相照顾啊，这就叫依重靠重啊，靠大家帮助，靠大家协助成就自己啊，务必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消除掉啊。敬宗是大臣，古德告诉我，大臣当中的大臣，一臣当中的一臣，无比殊胜的教法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的话，你的观念，你的言行必定不同于凡俗啊！为什么呢？一定要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啊！我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修行成就了，不足以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啊，所以菩萨能够舍己为人的啊，念念为社会着想，念念为世界的和平安定众生幸福着想，从这个地方做出贡献，这是大乘菩萨好。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